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廷佑， 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张，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麦山， 我在建成后的宾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本期节目由外语广播中心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制作。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Peter。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个冬奥会的比赛的场馆，它的名字呢是国家速滑馆。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新建的冰上竞技场馆，它在2016年动工建设，作为2022年我国冬奥会的场馆之一，赛后将对北京市民开放，既为运动员提供了训练的场地，也满足了北京市民冬季运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就听一段有关国家速滑馆的英文介绍。 When it comes to the National Speed Skating Oval, people would love to address it as ice ribbon, the shape of which resembles the skating trails of fast speed skaters. The design has gone through thousands of digital simulations as well as numerous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段里面讲到了国家速滑馆的英文翻译哈， The National 哈，国家的，然后呢 Speed Skating Speed 速度加一个 Skating 滑冰，表示呢速滑。那么这个馆呢，大家可能会翻译起来觉得有些困难哈，它用的是 Oval O-V-A-L Oval 这个词啊，表示椭圆的意思。那么大家看国家速滑馆的外形啊，它的形状啊特别的与众不同，像一个椭圆形的啊，因此呢用了这个词 Oval O-V-A-L 啊。大家记下来，国家速滑馆的整个的英文翻译是 The National Speed Skating Oval。同时啊，又讲到了国家速滑馆的另外一个特别美丽的名字，叫冰丝带 ,Ice Ribbon, 冰和丝带合到一起 ,Ice Ribbon, R-I-B-B-O-N, Ribbon, 啊，这个丝带大家记下来。它的外形和呢体育运动本身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它的建筑的外形类似于呢速滑运动员在高速滑冰时候呢冰刀留下来的这个痕迹。那么看看这段的英文是什么呢？ The shape of which 啊，这 shape 啊表示它的外形 resemble the skating trail 啊， skating trail T-R-A-I-L 啊，这个 trail 表示呢冰刀留下的这个痕迹或轨迹。记下来这个词 trail 前面再加一个滑冰留下的痕迹，叫 skating trail。国家速滑馆啊，在它的外形上看起来非常的与众不同，同时啊也非常的漂亮。但是啊，大家应该知道，它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数千次的数字模拟实验的一个过程，模拟实验哈，或模拟的这么一个过程。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simulation。Simulation, S-I-M-U-L-A-T-I-O-N, 经过呢很多次的 digital simulation, 哈，数字的模拟实验呢，确保冰丝带呢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能够万无一失哈。那么看看这个词 simulation, 比如说地下的环境当中，我们会采用灯光的一个模拟的设计的理念哈，让人们在地下呢感觉不到哈长时间和阳光哈隔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会设计一个 lighting simulation。 另外呢，像有一些工作的职业培训，比如说像飞行员啊，开地铁的司机，他们在上岗之前都要经历一系列的叫 simulation practice， 通过这个模拟啊，开飞机模拟开地铁哈，去体验一下真正哈操作的这个感受。所以这个 simulation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呢在进行一些职业培训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国家速滑馆英文介绍的第二部分。The National Speed Skating Oval will hold speed skating competitions during the Beijing 2022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The completion of roof and the free curving curtain wall of the oval represent the hard work of all constructors over the past years. The skating hall of the oval has an ice surface of about 12,000 square meters, making it the largest speed skating stadium in Asia.通过第二段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在国家速滑馆哈将进行的比赛的项目，将进行的是呢北京2022冬奥会和呢冬残奥会的速滑项目的比赛哈。速滑项目刚才我们讲到 speed skating， 那么如果想加上一个比赛项目或竞赛的话呢，我们加一个competition 啊，那么这个词呢，它可以表示大家在体育比赛当中的一个竞赛哈。competition 在这一段里面特别指出了速滑馆它屋顶结构和曲面幕墙的竣工，是它的 roof 啊，表示它的屋顶 roof。还有一个呢是非常与众不同，也同时非常漂亮的哈，这么一个部分就是它的曲面幕墙的竣工哈。那么看一看曲面。幕墙英文是 free curving curtain wall， free curving curtain wall， curving 表示呢弯曲的，后面加一个 curtain 表示一个幕布幕墙哈，这个 curtain 加一个 wall， 场馆里面哈它的冰面的面积有多大？12,000平方米。看一下它的冰面的面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来表示叫 ice surface 哈，冰的一个表面。后面还有一个表示面积的一个表达方法，平方用的是 square 加一个米哈 meter， square meter， square meter。 同时它是亚洲最大的速滑场地， the largest skating stadium in Asia。 那么有关国家速滑馆的一个大概的英文介绍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小记者彭静之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介绍。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北京2022年冬奥会已进入了一周年倒计时，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很关注的国家速滑馆。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项目竞赛场馆，建筑面积约80,000平方米，能容纳约1.2万名观众，是亚洲面积最大的竞速滑冰场。国家速滑馆坐落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是水立方和鸟巢的新邻居。它将承担2022年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外形上，国家速滑馆由22条晶莹美丽的丝带状曲面玻璃幕墙环绕，因此又称冰丝带。这些曲面幕墙是由3360块曲面玻璃拼装而成，让场馆看起来轻盈飘逸。这种创新型的外形设计灵感来自于冰与速度的结合。玻璃沿着墙外由低到高盘旋而成的冰丝带，就像运动员高速滑冰时留下的轨迹。速滑馆在建造过程中坚持绿色办奥的理念，立足低碳环保，实现了场馆赛后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据介绍，国家速滑馆施工最具挑战的属于它的屋顶。屋顶采用了双曲面马鞍单层锁网结构屋面设计，由一层相互交错的锁网与周围一圈巨型钢结构共同组成。外形像一个扣在屋顶的网球拍，因此又被称为天网。 这种设计能够极大地节约材料，用钢量近为传统屋顶的四分之一。国家速滑馆还是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蒸发制冷的冬奥场馆，跟传统技术相比，不仅能效高，而且还省电，碳排放量几乎为零。此外，国家速滑馆采用了全冰面设计，除了周围一圈速滑跑道，中间区域也是冰面，并采用了分模块控制单元，可以将冰面划分为若干区域，根据不同项目分区域分标准进行制冰。在冬奥结束后，国家速滑馆不仅能承办各种冰上赛事，也会向普通民众开放，作为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等冰上运动场所，满足更多民众对冰上运动的需求，从而实现场馆的赛后可持续性发展。 那了解完了国家速滑馆的一个大概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国家速滑馆的一个亮点，就是里面充满了高科技的元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相关的英文介绍。The National Speed Skating Oval, also known as the Ice Ribbon, is a sustainable venue equipped with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including innovativ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low carbon emission techniques. It will use heat generated from ice making to melt ice in the ice melting sinister and maintain ice surface.These techniques will help to save about 2 million kilo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per year.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国家速滑馆里面的一些高科技的元素。首先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家速滑馆它是一个可持续使用的一个场馆哈。Sustainable,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那么今天讲的呢，这个场馆呢是可持续的一个场馆啊， sustainable venue 讲到了这个场馆或一个地方，如果是比赛呀，或者说演唱会呀等等特别正式的一个场馆的话呢，我们一般呢用 venue 这个词 V-E-N-U-E 哈来表示这个地方，而不用这个 place 哈，大家记下来。同时里面富含了哈很多高端的技术哈，高端的，那么这个词叫做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state of the art, 充满了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哈，用的是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比如说哈，举例子了，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low carbon emission technique, 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节能，第二个呢是低碳的排放技术。energy conservation 哈 ，conservation 和这个 energy 合到一起呢，翻译成能量的一个节省。第二个里面是低碳哈，低碳呢也是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哈 ，low carbon emission，emission。另外一个技术啊，对于节能非常的重要，它将利用在制冰过程当中产生的热量进行融冰池的融冰，同时还有一点保持冰面的平整。好，那么看看这个英文哈，如何来使用这些热量啊？ You will use heat 啊，使用这个热量从哪儿啊？ From ice making, 从这个制冰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热量，目的是能够 melt ice 啊，把这个冰融化。后面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融冰池 ,ice melting cistern。cistern 这个词啊平时见的不多哈，简单了解就可以了哈，它的拼写是 C-I-S-T-E-R-N 哈，表示一个罐子一个池子哈，它的作用呢是把这个冰进行融化。那么看看每年哈可节省的电的一个数量哈，可以高达200万千瓦时 ,2 million kilo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200万千瓦时哈，再说一遍 ,2 million kilo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一段里面的重点单词 ,emission, 哈，表示这个排放。比如说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应该被控制在目前的这个水平上。那么看看英文怎么来表达。首先用的是排放 ,the emission of gases,比如说举了一个例子，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carbon dioxide。Carbon 是碳 ，dioxide 呢是这个二氧哈、啊，二氧化碳 should be stabilized at their present level。啊，那么这句话给大家再念一遍 ：The emission of gases such as carbon dioxide should be stabilized at their present level。好，那么看看第二个例句呢，是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连了。比如说，这是呢现在市场上唯一的零排放的车型 ，This is the only zero emission car on the market。This is the only zero emission car on the market。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啊，国家速滑馆在高科技方面的一些亮点哈、啊。那么看看另外一段的英文的介绍。By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ce making system, indoor environment control,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the oval will be able to accurately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and thickness of the ice and the stability of its surface, providing athletes with favorable skating condition. 同时呢，在里面还运用了一个人工智能，运用在呢制冰系统、室内环境控制以及呢节能等方面。啊、我们讲到了人工智能缩写呢是 AI、啊、AI technology 打开呢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啊、两个词、啊、都不算容易、啊、大家呢争取给它记下来 artificial 人工的 artificial 人工的 intelligent 往往这个词啊用的地方很多哈，比如说我们的智商 IQ 哈 ，IQ 的这个 I 呢就是 intelligent 这个词哈，所以呢这个智商啊，一个人的智力情况啊，都用这个词 intelligent。那么这个 intelligent CE 呢是它的名词，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的聪明，用的是 intelligent， 把这个 CE 去掉，换成这个 T 哈，表示一个人特别特别的聪明。那么今天讲到了人工智能用于制冰的系统、室内环境控制和节能哈几个方面，一个是制冰，我们学过的 ice making， 另外呢室内的环境控制 indoor environment control， 还有一个是节能哈。大家想一想用的是哪个词哈？刚才大家听了哈，那么能不能回忆起来这个节能用的是哪个词组呢？哎，我们再复习一下 energy conservation。Energy conservation， 同时啊，馆内能够非常精准的控制这个温度哈。看看前面这个形容词是 accurately， 它不是说一般的哈，在我们办公室啊、学校里面控制这个温度大概在二十几度啊，那么它能够非常精准的控制这个温度，所以呢，要求的这个精准度非常的高 ，accurately control 温度和呢冰的厚度哈 ，temperature and thickness thick。厚后面加一个 ness 表示厚的名词，那么确保呢这个冰面的稳定性哈，冰面的稳定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 ，stability s t a b i l i t y 对运动员发挥好的成绩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后面提到了 providing athletes with favorable skating condition 为运动员提供良好的比赛条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哈它里面的高科技，同时呢了解一下它对冰面的这个要求是什么样的。The National Speed Skating Oval is the world's first Winter Olympic venue using carbon dioxide transcritical direct cooling ice making technology and will produce the largest ice surface in Asia with an area of 12,000 square meters.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n the ice surface does not exceed 0.5 degrees centigrade,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athletes to log good result.那么刚才那段英文介绍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哈、啊、意思呢是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冷却的技术来制冰哈、啊、那么这个英文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看一下二氧化碳我们学过是 carbon dioxide， 后面有一个叫做跨临界哈、啊、直接制冰的这么一个过程叫 carbon dioxide transcritical 啊 transcritical direct cooling ice making technology， 那么看看它的冰面呢啊，那么在上一段我们讲到了是亚洲最大的一个 ice surface 啊，它的面积呢是12000平方米。那么注意一下，在冰表面它的温度差有一个最严苛的要求哈，不能超过0.5度哈，它的整个冰面的温差不能超过0.5摄氏度哈。那么看看有个动词叫 exceed。exceed E-X-C-E-E-D 哈，因为啊比较稳定的一个温差啊将有助于运动员取得好的成绩。好，那么看看对什么什么有好处呢，用的这个形容词是 beneficial beneficial B-E-N-I-F-I-C-I-A-L。 那么对于运动员取得好的成绩呢，取得它没有用 achieve 而用的是 log L-O-G、啊、log L-O-G log 这个词原来呢表示记录、啊、那么在体育比赛里面呢可以和这个 result 合到一起呢表示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好，我们把看这句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句话的英文的一个完整表达。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n the ice surface does not exceed 0.5 degrees centigrade、啊、不能超过 0.5 度，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athletes、啊、对运动员来讲非常的有好处。 The log good result log good result。 好，那么 beneficial 这个词、啊、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高频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一个例句。良好的饮食、啊、有益于我们的健康。A good diet is beneficial to health、啊、这里面这个 diet 表示的是饮食，后面跟的是 beneficial， 对什么有好处呢，跟这个介词 to health。 好，那么大家听一下英文介绍的最后一部分。 At the same tim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pectator seat area will be kept around 16 degrees Celsius, making the watching experience comfortable。 同时啊观众坐席的温度、啊、将保持在16度左右、啊、这是相对比较舒服的一个温度、啊、大家穿的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啊、就可以呢长时间的观看比赛了、啊、那么这个观众席用的是 spectator spectator、啊、大家记下来这个词 S-P-E-C-T-A-T-O-R 观众、啊、spectator seat area 观众席。好，那么有关国家速滑馆高科技方面应用的内容哈，请大家收听小记者马逸轩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小记者马逸轩，今天我们来进行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设计揭秘。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是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项目竞赛场馆，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能容纳约12000名观众，拥有亚洲最大的冰面，可同时开展冰球、速滑、花样滑冰、冰壶等所有冰上运动。1月22日，冰丝带完成速滑赛道的首次制冰，在高科技的打造下，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冰。冰丝带最特别的黑科技是采用了世界上最环保也是最先进的二氧化碳制冰技术。这一高科技制冰技术能够实现冰面温度差不超过 0.5 摄氏度，而温差越小，冰面的硬度就越均匀，冰面便越平整，越有利于出成绩。除了有最平整最光滑的冰面，冰丝带在建造过程中还践行了绿色奥运里的理念。这种制冰技术使得国家速滑馆的碳排放量接近于零，还配有一套场馆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能把制冰产生的废热用于除湿、冰面维护、场馆生活热水等。全冰面模式下，每年仅制冷部分就能节省200多万度电，整个系统的碳减排量相当于近3900辆汽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或种植超过120万棵树实现的碳减排量。另外，在2022年冬奥会结束后，冰丝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冰面之一，将可容纳约2000人同时上冰，体验冰上运动的乐趣。 能够形成的最大幅度的冰，能够大幅度减少冰量，现在是传统减少冰量的1/4，像我们能够节省几千吨的钢材，进而也能够降低整个项目的成本。这个项目呢，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呢，就是我们是采用一个全冰面设计，冰面的面积大约是在12000平米，它目前是亚洲最大的冰面的一个比赛场馆。

It's 9 a.m. Beijing time.